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让我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是谁？又来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 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只爱陌生人》，我是李默。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边听广播边互动，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 Lucky star, shine on me. Lucky star, don't you see?I need your light shining bright to win her love for me tonight. Lucky star in the sky, don't let her love pass me by. No matter how near or far, won't you be my lucky star? Ooh, I'm wishing on you.I promise I'll be true. Lucky star up above, please help me win her love. Tell me what my chances are. Won't you be my lucky star?I'll be true. Lucky star up above, please help me win her love. Tell me what my chances are. Won't you be my lucky star? Won't you be my lucky star? 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尘红雪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飘落。 费玉清小哥演唱的《尘缘》，世间能够脱离尘缘羁绊的有几人啊？经历了人生的些许磨难，再来听这首歌，特别是它的歌词，你一定会体会出歌曲表现的沧桑。填词是娃娃，谱曲是徐日晴，还有一个版本，罗文演唱的粤语版，作词人是林夕，这也是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当然你应该还会听过一首叫《尘缘》的歌啊，那是根据席慕容的同名现代诗改编的，由蔡琴演唱的曲目。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蔡琴演唱的《渡口》。 让

你浓情的转眼睛变成了伤痕。满天流星无穷无尽，绝口不提。